错过就不再。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根据工信部网站的消息，日前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意见，到2020年，环保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将会达到10000亿元。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安监总局近日下发了通知，13-5期间拟定安全生产的标准达到362项，其中强制性的标准231项。财政部公告显示，在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达到了21788.5亿元，同比增长了24.6%，实现了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根据报道称，快递公司将会推出共享快递盒，单个制作的成本是在25元，平均每周可循环6次，预计单个快递盒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00次以上，一年可以省下46个小型案例。最近我国首台自主产权停用永磁推进电机动车成功，直接把我国永磁电机技术带入到了世界第一集团。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有51%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国产奶的品质越来越好了，75.7%的受访者对于国产奶的信任度有所提高，其中有22.8%的受访者表示对于国产奶的信任度大幅上升。根据报道，世界最大的客机空客 A380 十年销售惨淡，原定1200架的订单只卖出了317架。在2017年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的现场当中，来自上海队的盲人程序员朱晓明听音写代码获得了无数点赞。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正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哦，相信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有的时候加班到深夜觉得很累，但是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记得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就可以了。跑客户劳累奔波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记住把衣服整理干净。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疑惑，那么可以试着去尝试喜欢困扰你的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活在每一件事情里，经历了充满难题的生活，也许有一天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你也渐渐地活出了写满答案的人生。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公安部研究决定进一步优化部分外籍人员出入境政策的措施，扩大实施的范围，支持我国相关重点区域的建设发展。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网站的消息，在今年12月底之前，将实现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在轨道交通路网的全覆盖。全球首条虚拟轨道列车线路在湖南试运营，充电10分钟可跑25公里，可以乘坐300到500人，最高的运行时速为70公里每小时，预计在明年的1月份正式运营。日前，北京市东城区国税地税联合办税的服务厅正式投入使用了。以往新企业办理税务业务需要取3次号，花费1个多小时的业务时间，现在呢只需要取1次号，20多分钟内就可以办好。最近有消息称，中国联通老用户可以自助更改为联通套餐用户，而我们从中国联通也了解到，此类定制化的资费套餐依然处于试点阶段，目前在线和实体渠道没有相关的业务办理入口。美国《时代》杂志网站最近公布了全球15大最具影响力的网站，其中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网站入选。为期6天的首届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落幕了，来自全球18支顶级车队，126名车手参赛，总赛程达到了940公里。这项赛事也是我国级别最高的公路自行车世界顶级巡回赛。《哈利波特》电影系列交响视听音乐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奏响，这也是该音乐会首次登陆中国。 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I believe， 你不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回应我。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不知道在妄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我。时候，只不过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雅，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969，1381001969。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处处在意我，越害怕伤害我，我感觉越难受。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去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一切，找到幸福一切，我会耐心等候。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创业有成功， 那就必然会有失败的案例。但是在其中，选择不适合的合伙人和公司联合创始人之间的分歧，也是创业公司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曾经这样描述过合伙人的重要性，他说，联合创始人对于创业公司的重要性，犹如地理位置至于房产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你可以随便的去改变房子内部的装修，但却改变不了它的位置。而对于创业公司而言，你可以轻易的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但是更换联合创始人却很难。所以公司创始人也是直接关乎创业公司能否成功的巨大关键。很多创业公司呢，都是朋友或者是同事合伙创业，他们迫切的想要一起合伙做一家让他们都非常兴奋的公司，因此会有很多首次创业的新手朋友们不太重视起草和签署联合创始人的协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导致他们不签联合创始人协议的。那联合创始人协议呢，其实是一份企业所有者和股东之间的合同，明确规定了他们的责任、特权、权利，通常构成了企业的规章和制度。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呢还是很大的，有的人不愿意冒险，而有的人非常喜欢冒险，有的人喜欢先去计划制定策略然后慢慢执行，也有一些人倾向于突发奇想果断采取行动，有些人在困难的面前能够应付自如，还有一些人容易在压力前屈服，变得不可靠。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以共享公司 Zipcar 为例，他们的两个联合创始人呢，很想避免股权分割协商的时候常常发生的高度紧张局势，因此两个人在第一次开会时就提议出50:50的股份分割。但是当时他们才刚刚开始在专业上了解彼此，两个人很快就握手同意平均分割股份。但是其中有一个人选择了辞职，冒着很大的风险全职去做 Zipcar 这个项目，每周至少工作100个小时，而另一个人并没有辞掉自己大学老师的工作，投入到 Zipcar 上面的时间呢也不及伙伴的一半，但是这两个人的股份却是一样的。仓促协议的结果呢，也导致这两个人在自己之后的一年半当中经常忧虑和烦躁，损害了他们团队的长期效能。 Zipcar 最终没有做大而是被收购，也和这件事有非常大的关系。因此作为初次创业者，花一定的时间去起草并且签署一份合理的联合创始人或股东协议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么做呢，有两点好处。第一点是它可以为你和你的合伙人建立一套清晰公平的指导准则，每个人的职责分工分别是什么，每个人所占的公司股份又分别是多少。第二点是它可以建立一个框架，在未来发生联合创始人关系恶化或者是公司最终倒闭等事情的时候，可以根据框架针对性的采取必要的强制性举措。创业公司在起初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本身就有很多，但只要事无巨细地做好每一步，相信公司也会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正常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老板说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在身边，就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所有美好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青涩失去，却别有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失去，明白了时间。 81岁的摇滚奶奶在网络上走红了，她苦练吉他21年，60岁的时候买了人生的第一把木吉他，65岁入手电吉他。她克服了学习音乐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刻板的印象，如今她已经81岁的高龄，也已经登上了国际的舞台。今年99，我是周周。都说年龄是一个数字，而这个奶奶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跨越了年龄的鸿沟，那一点不服输的精神不知道打败了多少年轻人。所以说学习永远不晚，只要你愿意。

惫的我，你永远为我守候。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提及到了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那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和李宗盛有关系的歌曲，叫做《领悟》。这首歌是李宗盛花了2年的时间写给辛晓琪的一首作品。那个时候辛晓琪呢跟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后又分手，遭遇到了人生当中最为挣扎的时期。在 MV 拍摄的期间，辛晓琪甚至难以自禁，边哭边唱。在最初的时候，李宗盛呢也对辛晓琪说，抱歉，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在哼完简谱之后也表示，没有关系，我唱好就行。然而就是这一首大家都不抱期待的歌曲，一不小心唱了20年，甚至传唱至今，延伸成为了经典。那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就是辛晓琪的这一首《领悟》。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灯